一首醉人的歌，南无缠绵温暖着我，唱出了爱的火热，唱出了情的执着，如细雨丝丝滋润着我心窝。 无数个春去秋来，花开花又落， 我们一起见证着爱的苦乐。虽然是长路漫漫，岁月蹉跎，不管风霜雨雪都会一起走过。 无数个斗转星移，翻来覆往如梭， 真正的爱能穿越岁月长河。不知前方是曲折还是坎坷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唱出爱的歌。携手同行，唱出爱的歌。